起那动人的歌谣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梅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，那动人的歌谣。 当美国车向金山奔驰的骏马驶在了绿岛线上，是我们上的一道战场，当金山穿过这个大桥梁，就像 唱歌，我心爱的燕子歌，亲爱的，听我对你说一说，燕子啊。心情愉快，亲切又活泼，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。眉毛弯弯，眼睛亮，脖子匀匀，头发长，是我的姑娘燕子。言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啊。是我的姑娘燕子啊，燕子啊，不要忘了你的诺言，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啊。

Thank you.

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。

心儿醉了，啊，男儿汉的心

Thank you.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后再见。